做到了吗？ 欢迎醒目雀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西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之后，他在垓下被刘邦给包围了，就有了史上著名的四面楚歌。先是十面埋伏，然后是四面楚歌。四面楚歌之后，就有了惊艳绝伦的史上绝唱《霸王别姬》上演了。《霸王别姬》之后，项羽又带着一点人开始突出重围，他想冲出去，他觉得只要人活着，只要我的命还在，我就一定能够东山再起，为我心爱的虞姬报仇雪恨，能够杀了刘邦，夺回我的天下。可是刘邦包围他的人太多了，项羽带领着几个人顶多就剩二十来人了，他带领一些人是猛劲儿的冲杀，他就冲杀到了乌江边上。那大家都知道了，西楚霸王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，因为历史上大家都知道喋血乌江的故事。乌江在哪儿呢？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东北40里长江北岸的乌江浦。现在一位童颜鹤发的老者毅然站立在江边，寒风吹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，就好像一世独立了一般，他连眼皮也没眨一下，立在那儿是一动也不动。就在这老者的身后，还停着一只很小很小的，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小船。汹涌而又泛黄的河水拍打在船舷边上，小船随波荡漾，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。突然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漫天的灰尘飘散在半空当中。那马蹄声是由远而近，似乎一下子就到了眼前。直到几匹马齐刷刷地停在老者的跟前，那位老者这才好像回过神来，他看到了，赶紧就上前行礼。没错，过来的为首之人正是霸王项羽。项羽认识这位老者，他就是乌江的亭长。前边已经说过了，一个老农给项羽误指了一条路，以至于他陷入了绝境当中，一片大泽地。也不怪那老农，因为这项羽太不会说话了，一点礼貌都没有啊。走到一个路口，一个是往左，一个是往右，你不知道往哪边走了。像咱们正常问话都得很有礼貌的啊，请问这位老丈，我往哪边走才是正道啊？ 麻烦您能给我指一下吗？可项羽不的，项羽骑在马上，哎，那老头，告诉我往哪边走是正道啊？结果那个老农就很生气，其实也猜个差不多，他早就心里边对项羽有气呀。你项羽坑杀了不少人呐，你杀的人太多了，现在被人追杀，我还给你指道，美的你。结果那老农呢，就给他指了一条错道。那老农是想让项羽陷入绝境，而现在又有一个老者出现在项羽的面前了，就是这乌江的亭长。这位老者却想救项羽一命。看来老天还真是公平的，至少对于项羽来说，已经没有任何的偏袒了。这时候亭长就是要接项羽上船渡江的。可出人意料啊，老者跟项羽行过礼之后，他说了，大王啊，我就是来用这条船接你渡江的，过了江你就自由了。项羽却把他给拒绝了。一听项羽拒绝了，这位老者亭长一听他就急了，他赶紧说了，江东虽小，但是土地也有千里呀，民众也有好几十万呐，这已经足够你称王称霸了。项羽听了老者的话，突然间是哈哈大笑起来，哈哈哈哈哈。他这笑声让人听着是毛骨悚然。当年我带江东8000子弟参加革命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逃回去，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他们呢？其实那话是这么说的，我无颜见江东父老。此时的项羽居然没能顾及自己的性命，却是顾及自己的脸面，当真是令人又可悲又可怜。那位亭长老人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呀，哎呦，请大王火速渡江，现在只有我有船只，那汉军是追不到我们的。项羽摇了摇头，用手一指身边的那匹马，你是我们江东的长者，这匹宝马已跟随我5年了，它是天下最好的千里马，我不忍心看着它跟我一起死掉啊，我就把这匹马送给你了。江东的父老看见它，就如同看见我一般，这已经足够了，大王。亭长是泪如雨下呀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那汉军士兵又追上来了。霸王项羽一看亭长老者始终都不肯离开，就用力一把推开了船只。亭长的泪水是流个不停啊，对项羽最后是抱了抱拳，珍重。说吧，老者是调转了泪脸，划着船就朝前去了。珍重这两个字对项羽来说就足够了，如果虞姬不死，他或许会跟虞姬一起上船逃生，哪怕从此不能东山再起，哪怕从此只能隐姓埋名地过日子，但只要能和虞姬在一起就已经足够了。可是虞姬已经死了，他一个人活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？ 那匹乌骓宝马被亭长运走了之后，项羽再没有牵挂了，他开始了最后的拼命，他冲进了敌人丛里。不大一会儿，100多名汉兵成了他的刀下之鬼。但是他项羽就算是再勇猛，也终究是人呐，他不是铁打的。逃了这么久了，又打了这么多的恶仗，体力已经到了极限了。在混战当中，他身上也受了10几处的重伤，血一点一滴地从他身上流下来，他的生命也正一点一滴地走向尽头。项羽知道自己就要坚持不住了，这时他看见被楚归汉的熟人吕马童，就对他说了：这不是我的故人吗？我听说汉王以1000斤的重赏、1000户的封邑来买我的人头，我呀，就给你这个立功的机会吧。说着，项羽学着虞姬自刎的样子，挥舞宝剑就朝自己的脖子上抹下去了。乌江边成了一代英雄的终点。后来北宋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就曾写下这样的缅怀项羽的诗句：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而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曾在《乌江亭》中对这段历史是这样描写的：百战疲劳壮士哀，中原一败势难回，江东子弟今虽在，肯与君王卷土来。项羽自刎身亡之后，追击的汉军们进行了强攻比赛，可怜的项羽马上就被他们给分了尸了。这些军士你争我夺，你推我搡，最后是刀剑也出手了。《雪山飞狐》里边为了夺宝而不顾亲情友情的丑陋一幕，是真真切切的提前上演了。据说在这内耗当中死了10来人，伤了无数人，最后才分出了胜负。获胜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5个人，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项羽身体的一部分。这5个人是杨喜、吕马童、吕胜、杨武、王毅。刘邦随后给他们进行了重赏，王毅砍下了项羽的人头，封为杜眼侯。杨武得到了项羽的右脚，封为吴方侯。吕胜砍下了项羽的左臂，封为聂阳侯。杨喜得到了项羽的左腿，封为赤泉侯。吕马童因为手脚慢了一点，最终得到了项羽的一些零碎残渣骨头，被封为中水侯。这一年是公元前202年12月，项羽走了。这一年他31岁，离他和刘邦拜把子结为异姓兄弟只过了短短的6年时间。而他们信誓旦旦的同年同月同日死，也成了奇谈和笑柄。《三国演义》中的空城计是同叟皆知， 大概意思就是马谡大意失街亭之后，诸葛亮身边的兵力太少，而且想安全撤退已经来不及了，不得已只好玩起了空城计。他打开城门，自己坐在城上自弹自乐，而司马懿唯恐有埋伏，慌慌忙忙的就撤了兵了，使得诸葛亮的处境转危为安。可是令人惊奇的是，大凡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可以看到的故事，在楚汉相争当中也能够找到。咱们就来说说这个空城计。项羽死了之后，刘邦乘胜挥师向楚各城邑进军，没有了主心骨的楚军纷纷向汉王投降。可是还有一个城镇鲁城不愿意向汉军投降。刘邦此时顺风又顺水，这天下大局已定，一听还有不服自己的，于是他亲自带兵来到了鲁城之下，准备大开杀戒，来个屠城。哪知道刘邦的大军一到达鲁城的时候，但见鲁城城门敞开着，城门只有几个打扫卫生的士兵，城上空空如也，几乎见不到一个兵在那守着。鲁王还亲自坐在城头弹琴。事实证明啊，空城计的威力就是大，这一次刘邦也被鲁王给吓走了。面对鲁王的负隅顽抗，张良说话了。他们之所以还犹豫不决，那是等着大王您拿一样东西给他们看呢。刘邦就问了，什么东西？张良说，项羽的人头。刘邦是恍然大悟啊，是啊，鲁人对项王的感情太深了，在他们心里肯定一直都不相信那天神一般的项王会死去，现在只有拿着项王的人头给他们看，才可以绝了他们的心，令他们乖乖地出城投降。随后刘邦派两个汉兵拿着一根长长的竹蒿，竹蒿上挂着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，在城下转了一圈。鲁王和楚军们见了项羽的人头之后，是无限悲伤阵阵来，无尽泪水滚滚落。刹那间，他们思想上的、精神上的依靠土崩瓦解。这时候刘邦就站在城下发话了，只要你们投降了，不但可以免除死罪，而且我还会厚葬项王。本来鲁城的楚军是与城池共存亡的，但是厚葬项王四个大字打动了他们的心，于是他们打开了城门。刘邦进城之后也实现了他的诺言，厚葬项羽。出殡的这一天，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，刘邦在装着项羽尸首的棺木下葬之前，面呈悲色地宣读了祭文。摘录一段吧，追思怀王在日，我与你结拜为兄弟，虽无血肉之亲，却也同战秦人，共过生死，且大王居太公不杀，掳吕后不犯，供养军中整整三年，此番盛情动人心扉，如大王地下有知，也能领悟我一番祭奠之意。刘邦的长篇悼词念了足足有半个小时之久，等他念完了， 众人还来不及舒一口气呢，老天似乎也被感动了，倾盆大雨随即落了下来。刘邦这下动了真感情了，真实的流了一回眼泪。为此他下了一道诏令，凡项氏全族一律免罪。这里还得提一下项伯，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，在项羽大败的时候他就已经脚底板抹油，全然不顾自己侄儿的安危，跑到张良的大营当中独自偷欢去了。后来他被刘邦封为申阳侯，赐姓刘氏，这下总算心安了，连祖宗都给改了。一切的一切就这样结束了，楚汉相争就此画上了句号，是非成败转头空。据说而后每当阴天的晚上，古城的项王墓地总会有剑影在闪动，有诗为证：茫茫愁，浩浩劫，短歌中明月缺，郁郁嘉城终有碧血，碧翼有时尽，血翼有时灭，一缕香魂无断绝，是也非也化为剑影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航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，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，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，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， 有什么别有病痛， 没什么别没知识。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，开讲百科知识， 免收学费，错过可惜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我是北京琴书演员王树才，我呢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琴书的代表性传承人。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。 这段旋律来自张艺谋1997年导演的电影《有话好好说》，关学曾先生演唱的北京琴书为电影增色不少，也让河北省三河县青年王树才为之倾倒。他在朋友指点下前往北京毛遂自荐，想拜在关先生门下学艺。一进门，关先生就给他出了个题目： 你会唱吗？ 我哪会唱啊，但是我敢唱啊，我从小北京土长啊。 好家伙，完了，就老爷这是嗓子不错。你呀，每礼拜六你就上午9:30你过来，中午呢我管炸酱面，也不收学费。 从此王树才就跟着师傅学艺，也对北京琴书的渊源有了了解。

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，请不要责怪他，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，耐心、用心、细心。 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项羽死了之后，天下英雄都归附了刘邦，至此天下归一，也正应了那句老话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汉高祖五年，也就是公元前202年，这一年的正月，刘邦带领着文武群臣回到了定陶。《三国演义》当中有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，当时参加论英雄的只有曹操和刘备。当曹操说出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，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身陷囹圄的刘备吓得是大惊失色，手中所持的碗啊勺啊全都掉在地上了。最后还算他机敏，借雷闪之故掩饰了自己的失态。刘邦到了定陶之后，也来了一次月夜煮酒论英雄，只不过这次月夜煮酒的只有他一个人，没有任何人参加罢了。圆月当空，刘邦独自坐在后宫的木藤架下，一张小圆桌上放了美酒一壶，点心几盘，侍女为他斟好了酒，垂手敬立于刘邦的身侧。刘邦朝侍女挥了挥手，侍女就识趣儿地退下去了。他端起桌前的葡萄美酒一饮而尽，并没有喝下美酒之后的陶醉感，相反的，脸上的阴郁之色更加沉重。刘邦抬起头来，望着天上那轮皎洁的明月，沉思良久。这天下虽然大势已定，但此时他的心里边并没有感到轻松和快乐。他突然悟出这样一句话来：打江山难，守江山更难。因为此时他老是想着一个人，一个让他很是头疼的人，这个人的名字叫韩信。如果放在10年前呢，论天下英雄，在刘邦的眼睛里边，只有他和项羽可以称为英雄。可是此时一代枭雄项羽随风飘逝之后，韩信身上的光环逐渐放大，而且越来越大。韩信的才能是有目共睹的，在平定各诸侯的战役当中，他是东征西战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再厉害的英雄， 在他韩信面前也显得不堪一击。而且在垓下同项羽最后大决战的时候，正是他的十面埋伏让独孤求败的项羽彻底领会到了失败的滋味。项羽死了，韩信却还活着呢，这让刘邦犯难了。他现在的兵权还被这个最有威胁的人掌握着，怎样夺回兵权才是当务之急？这真是情难测，费思量啊。这次月夜煮酒论英雄之后，刘邦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他马上招来了张良和陈平，进行了一次三个人的密谋。因为是在密室，这次对话的具体内容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，但是我们只要明白他们的话题都是围绕韩信在进行的，那就足够了。事后讨论的结果是，刘邦并没有直接叫人去捉拿韩信，直接砍去他的脑袋，而是实行了明升暗降的调令手段。其实当时刘邦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试想啊，垓下一战，刘邦把手中的兵权都交给了韩信，并且在韩信深思熟虑的十面埋伏之下彻底打败了项羽。人家立了大功了，如果你直接去干掉他，不但与天下人说不过去，万一韩信一怒而造反，那可就引火烧身了。来硬的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好办法，因此刘邦采纳了张良和陈平的建议，慢慢地剥夺韩信的权力，一点一点地把他削弱得只剩下骨头最好。而此时的韩信还沉醉在垓下一战当中回味无穷，那是一场多么酣畅淋漓的战争啊！他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完美的表演。刘邦的突然到来让他从美好回忆当中回过神来。俗话说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汉王刘邦的到来让他有一种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恐慌感。果然，刘邦进了营帐之后，几句简单的寒暄过后就直奔主题了。大将军在灭楚决战中功不可没，这个我心里有数，但是如今天下大势已定，工作的重心呢应该从战争过渡到建设当中去，现在正是建设国家的时候了，所以说呢，将军把军服交出来，回到你的祖籍齐国去，把那里的经济建设抓好才是当务之急呀。什么经济建设不经济建设的呀，是想夺我的兵权吧？韩信只觉得一盆冷水泼身呐。是啊，这金光闪闪的军服在手里边还没握够呢，想不到这么快就得上交了。但当时在军命不可违的情况下，他心里边虽然不痛快，但这军服却不得不交出来。交出军服的第二天，他正要起身去齐国做他的齐天大圣呢，汉王的使者又到了。使者带来了刘邦的新诏令，大致意思是这样的：楚国旧地虽然已经平定了，但战争对那里的影响最大，现在是百废待兴，是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。齐王是楚生楚长的楚人， 特改立你为楚王，以下邳为都，造福一方百姓。韩信的心里边这时候就像打翻了一个五味瓶一样，酸甜苦辣咸都来了。乍一看，当个楚王和齐王那不都一样吗？都是为人民服务，都是大力去发展新农村建设，用得着这般为王消得人憔悴吗？事实上，楚王和齐王肯定是有区别的。第一，齐地的地理位置明显优于楚地，齐地现在的地理位置最为靠近汉王的大本营，在军事战略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。而当年项羽之所以选择在楚地建都立业，那是因为他在向自己的家乡人面前炫耀自己。如果他当时听从那些儒生的意见，在关中建都称霸的话，可以想象刘邦要想打败他，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第二，朝令夕改的政策会产生不良的后果，一下子立他为齐王，又一下子改立他为楚王。刘邦此时对他改封就像三岁娃娃的脸似的，说变就变。这就像当年的楚怀王一样，人家楚怀王本来当得好好的，项羽突然要改立他为义帝。这义帝表面上是升官了，但实际上被调升到偏远的荒无人烟的山区去了，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架空皇帝。两次大调动，韩信心里边虽然起了点波澜，但是伴君如伴虎，碍于情势，他不得不乖乖地到江南老家去当他的楚王去了。回到楚地上任之后，韩信首先做了三件事，这三件事都跟国事无关，算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，说白了也就是他的私事，但每一件事都感人至深呢，这里也不妨来说说。首先来说第一件事，知恩图报。在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韩信从小就失去了双亲，后来是靠着钓鱼外加乞讨为生的，而在这期间他经常的吃不饱肚子，食不果腹，饿得昏天黑地，忍不住的流泪啊，梦中的梦中，梦中人的梦中。在梦中突然有两个热嬷嬷在他眼前晃动着，饥饿当中的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张嘴就咬，一口吞下了那热嬷嬷，而且还把手指头给咬出一道血痕来。当那生生的痛楚感传来的时候，他才知道啊，这原来不是梦啊，一个在河里边洗丝棉的老婆婆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，几乎每天都会把自己节省下来的两个热馍馍拿给他吃。馍馍呢就是馒头，两个热馒头在我们现在看来那是毫不起眼的，但当时在韩信的眼里那非同小可，不但确保了他不被饿死，还让他体会到了久违的人性的温暖。从这一点来看，老婆婆的思想那无疑是非常崇高和伟大的。古人曾经说过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这个时候韩信来感恩来了，他到了垓下之后屁股还没坐稳呢， 首先想到的就是派人去寻找当年给他热馒头的老婆婆。他的手下人也都不是饭桶，苦苦寻找了半个月，终于带来了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。这里我们来注意韩信的一举一动吧。他首先给了老婆婆最高的礼节，跪地迎接。这样的礼节本来应该只有对刘邦才行的。老婆婆一见堂堂的楚王居然向她下跪，虽然说自己以前有恩于她，但心里边终究是诚惶诚恐啊，于是跟着下跪回礼。于是乎接下来就发生了这么一幕，一老一少争着在地上磕头。后来的事情顺理成章了，韩信用最丰盛的山珍海味来招待这位贵宾。老婆婆回去的时候也不是空着手的，她依依不舍地朝韩信挥了挥手，来的时候两袖清风，走的时候却带走了一个包袱，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包袱，因为里边装着千两黄金。当然了，这么多的黄金老婆婆肯定是背不动的，是韩信派专人专车送到他那间破茅草屋里去的。至于后来这老婆婆是怎么来花费和安排这笔天上掉下来的财宝呢，那就得史学家们去调查研究了。第二件事，以德报怨。大家都听说过那么一个典故啊，韩信曾经受过胯下之辱。在少年的时候，韩信是忍辱负重，最终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建立了旷世功勋。有好奇的朋友心里肯定就琢磨了，那当年究竟是谁，是什么人逼着韩信受着胯下之辱的呢？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，那个老大终究没能逃脱因果报应。流氓老大被带到韩信面前的时候，当年的老大此时变成了孙子，他在韩信面前双腿跪地磕头如捣蒜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 大王饶命啊，大王饶命，小人当年有眼无珠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有眼无…… 就在他拼命求饶的时候，韩信却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，他这一笑，笑得流氓老大愣在那儿了，半天都没反应过来。就当他以为他的生命将在这儿画上一个句号的时候，笑够了的韩信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吃了一惊：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还在当你的黑社会老大吗？ 不，我已经不做老大好多年了。 流氓老大说着拉开了胸膛，只见身上是刀痕累累，触目惊心。 这人在江湖飘啊，哪有不挨刀的呀？ 哦，这么说来，你是浪子回头，早已经金盆洗手了。 实不相瞒呢，我现在还在家里边待业呢。 哦，那好吧，我现在给你一份工作去做。韩信看着流氓老大定定地看着他，又说：我给你一个中尉的官来当，你看如何呀？这流氓老大以为韩信在忽悠他呢。你到底愿不愿意？ 狠心的脸一板，吓得那流氓老大赶紧答应不迭，小人愿意，小人愿意。就这样，韩信把他逼上了官场。待流氓老大下去就职以后，左右的人就不解地问他，为什么不治他的罪，反而赏给他官职？韩信的答案是，当年正是因为有了他，使我受辱而又不能以死相拼，他激励了我不得不向前走。我今天之所以能坐在这个楚王的位置，完全是拜他所赐。这样的人，我难道不应该感谢他吗？这以德报怨，该是怎样的一种心胸和情怀呀？第三件事，以情尽孝。尽孝啊，这倒不是说韩信像现在有钱的人那样，为自己老去的亲人，动辄几十万、几百万、上千万的去修墓地。当年韩信父母死的时候，韩信还小，他没有能力，也没有办法厚葬父母。现在封侯了，功成名就了，他马上派人把父母的坟地修缮一新。修好之后，韩信就去亲自祭奠了。一番声泪俱下的祭奠之后，韩信看见坟地四周还有许多的枯木杂草，于是他接下来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儿。他不顾堂堂楚王的身份，竟然跪在地上，用手一颗一颗地去拔那些杂草，大有将杂草清除到底之势。随行的部下此时自然不能在一旁袖手旁观了，于是乎一场祭奠活动变成了斩草行动，其情感人至深，其意暖意融融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航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，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， 谢谢您能来，能来看爸爸了。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，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，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，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。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，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，人直接没了，有我父母怎么办。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， 我也把饭给他端过去了，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，我说我喂你吃吧，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，咕噔一下跪那儿了。 今晚拍案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 飞移时光，飞移时光。